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烈，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今晚嘅政改终极战咧系做 live 嘅，我系杨继昌啦。咁样，欧乐轩咧系例牌迟到嘅。咁大家听众都習慣咗㗎啦。咁但係今晚我諗听众如果有睇到我哋 Facebook 嘅宣传呢，都好明显唔係淨係听我同欧乐轩两个啦，係大家即係等待，即係咁耐以嚟节目都係几对于成个花生台嚟讲係几革命性一位嘉宾。周主席，青年民建联主席周浩鼎先生。 喂，唔好嗌我周主席，嗌我顶得㗎啦。多谢多谢。 系啦。喂，你嘅英文名我想问好耐㗎，其实你改英文名先呢，定係改个中文名 先？改中文名先嘅。改中文名先嘅。不过后来就因为屋企人就想话搵个英文名同个中文名真係有少少似嘅音，咁后来就搵到呢个字，咁所以叫我 Holden 咁。 Holden 系都系原系英文字嚟嘅。 系澳洲有隻车系叫 Holden 嘅。 哦，我听过 Hol Garden 啫，冇听过 Holden。 哦，唔系，争好远。 吓嗱，我哋呢个节目咧，我哋请呢个节目同欧乐轩倾嘅时候咧，都有啲两难吓，咁因为咧。如果我哋就做得太离谱嘅话呢，咁就即係好似你咁样愿意即係走一步同我哋沟通嘅一啲唔同阵营唔同意见嘅朋友呢就上嚟呢，就以后就唔敢啦，我哋并得太劲嘅话。咁但係另一方面呢，如果我哋呢就又和你非非和希黎咁样呢，咁啲听众又听得唔高兴，咁我哋就节目又流失咗啲听众啦。咁所以我哋而家諗咗个方法系点呢，就係啦，第一节呢我哋就做个专访。咁可以请阿 Holden 你就慢慢即係讲下自己想讲嘅嘢。 好。 咁我哋喺网上面 share 嘅时候呢，我哋各取所需啦，你 share 第一节同你嘅网友有得交代。跟住我哋同我哋嘅听众呢就主要 share 第二三节丙你嗰两节嘅。咁呢就可以。 我插句嘴啦,Holden 呢其实是一间澳洲车厂嚟。 咁一样啫，都系车啫。 我哋呢个台好唔专业做节目呢，成日有啲人呢即係捐个头入嚟嘅。 冇所谓冇所谓，唔该晒。 好多人驚嘅。咁我哋讲下其实即係清民建联啦。我哋其实好多我諗有啲报道呢都即係报过你同民建联嘅一啲即係心路历程，你喺民建联发展咁样，但我哋都再沉起啲问一问啦，即係例如就係话 係啦，喂唔该晒， 係啦，欧乐轩入嚟又扰攘一番，因为一集你知我哋头先嗰集节目咧系呢一个云端起义啦，好多即系本土嘅朋友喺度啦，所以欧乐轩入嚟都要打木银行咁样先入到嚟嘅，系 吓。啱啱我强烈抗议呢个Jackie Lim 咧系阻住我进入呢个 阻住你进入啲咩啊？ 系阻住我进入呢个地方嘅。 哦，唔该，咁啊，即系其实你系民建联参与民建联嘅活动开始咧，你系无序自荐咧，定系俾人诚邀加盟嘅咧？ 唔系，我系飞来猛嚟嘅，应该就讲翻我系2002、2003年嗰期，介唔介意闩咗道门先？因为我惊出面啲声，可能因为我都要咁先听到，唔好意思啊。我系2002、2003年到喺英国翻嚟嘅，咁啊，我自己就其实我对住啲报纸都讲过㗎啦，即係我自己就啲人问我点解加入民建联，咁我其实好简单咋嘛，当时由我喺英国返嚟之后，我自己就觉得我认同我自己国家嘅，咁同埋我係觉得我哋自己嘅国家而家走緊一条同人哋唔同嘅路，我要搵一个政党，如果我要参政，咁我係要搵一个其次鲜明即系爱国爱港咁我哋都好坦白讲，我自己觉得自从回归之后一路咁睇住个 history 咁去行啦，我自己认为其实香港同自己我哋中国其实大家互相推动緊好多进步，咁所以我返嚟之后呢，我都唔係即刻加入嘅，我返嚟之后可以做咗一段时间工作，后来呢就加入咗民建联。其实真系加入嗰阵已经系2004年，系啊，而家都接近。 咁理论上，其实你嘅即系终极目标，终极嘅目标，其实系咪应该加入共青团嘅咧？系 哇咁你问啲佢你夹硬整啲咁嘅心纯嘅大佬梗唔係啦。 咁但係有好多外国嘅社团可以揀㗎嘛係咪工联会唔係应该更加爱国爱港㗎嘛。 咁正要 係啦即係咁多个爱国政团你咁偏偏就係揀民建联。 而且报纸都睇你即係打好多即係工商嘅 case 喎好似深系呢个工人运动㗎喎。 咁其实应该呢讲返呢就係、个 history 係咁嘅。其实当时我加入呢有几个建制嘅政党嘅其实民建联当时工联会仲有自由党咁就但係我都系好快我就揀咗民建联个理由系点解呢因为自由党我成日都觉得佢唔系真系属于咁爱国爱港个旗帜咁。 你个好有先见之明喎你个讲法。 我系咁觉得嘅咁工联会呢就当时其实佢唔算系一个当然佢而家都话自己唔系一个政党啦咁但系当时佢更加未系发展得咁而家当然我觉得佢开始好多嘢都好齐备啦但系当时嚟讲其实当时到而家都系嘅民建联应该系讲系由当时到而家都系发展嗰啲即系青年人啦或者系即系嚟话你啲青年人从政咁呢其实啲 scheme 或者所有啲嘢做得都比较好嘅、 嗯、 即係比较有制度其实我觉得。 嗯、我都听到好多关于民建联嘅制度啦係。 不如咁讲啦。 你要做候选人区议会候选人你要减肥先至可以即係出到集 嘅。啱啱买罐可乐俾你啦係啦所以行咗嚟啦。咁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係欧乐轩。咁但係呢啱啱听周浩鼎咁讲即係其实你都几係有抱负嘅。咁但係呢同我一般認識嘅民建聯嘅加入民建聯嘅好多朋友呢都或者唔係朋友嚟嘅、就有啲唔同。佢哋好多我哋想象係點樣呢通常佢就做某個區議員嘅助理啦咁、 嗯、 然後做下之後呢、嗯、就開始想謀個位啦、 嗯、 然後呢就民建聯又多資源吓、啊，又多又容易選到區議員，我真係聽過有人話點解想入民建聯咧？ 其實都唔係真係咁、 就係因為容易選到區議員啦。咁然後所以咧，出邊都有個朋友話佢做過助理嘅民建聯助理係咪？ 係咩？系咩？ 唔、嗯、系你都想加入，你想加入，出边有个人入党，你斩备份表佢啦。咁啊，咁但系点都好啦。 好， 你自己点睇？啲人对于民建联嘅批评， 喂，我其实觉得，哇，你而家真系俾个机会我喺度， 系咪？因 为多谢晒你先啊！ 我觉得我民建联俾人嘅印象点系思维素餐。 唔系，我而家就系话俾你听，好彩多谢你花生台请我上嚟，等我喺度噏下先。嗱，真系 慢慢噏，慢慢第一节俾晒你， 多谢晒你先。喂，嗱，真系老实讲，嗱，我觉得好多人真系对我哋民建联真系好多误会。啲人成日话我哋资源多，我话俾你听，其实坦白讲，一个党咁大。如果有18个支部所有的资源一分落嚟根本每一个支部嗰块饼分落嚟都是好细嘅。真係坦白 讲。 係真係好细。 我点解我哋民主党每一个区议员嘅选区都会有你哋嘅办事处呢 喂 咁有一间喺左緊㗎喎。 大佬啊都话18区嘛 ,18 区都 我 哋梗係咁做啦。 我每一个喺你个民建联嗰啲选区度开个民主党办事处。 即係调返转头讲因为我就係话一分落嚟18区呢其实嗰个资源係好细。你话你开个办事处开个办事处仲有可以做乜啫。开个办事处 唔 系开个办事处喂开个办事处喂如果我哋唔够你抽嘅你咪又系打赢我哋唔、okay. 一定㗎嘛。嗯、 第一即係资源少啦第二呢 其实第二样嘢嗱即係我成日都觉得嗱头先欧兄呢就讲就话系咪有啲人呢走入嚟做助理跟住后个位然后觉得好容易选到咁就可以其实我话俾你听我见过无数咁多 case, 讲真喺某个区嗰度真系默默耕耘咗好耐都未系赢到嘅、嗯、大把呢啲咁嘅 中港冇 啦。嗱你中港冇啊 中 港啱啱你头先讲起呢个名啊喂人哋都真系。 打咗八年啦系咪 打咗好多年啦啱啱先唔止八年添啊好似多过啊讲真如果你计埋佢之前前期。嗱所以我又觉得即系唔好以为话我认为坊间好多人即系谂住我哋民建联就哎你资源多你赢晒讲鬼咩边系啊。 唔系我都反对欧乐轩有讲法嘅至少我印象中民建联嘅成员呢绝对唔系为咗入去做助理呢系为咗个位选到。 我唔系有 例如你我唔知系咪 可能啫。 例如唔知系咪呢个你系相熟嘅朋友一位朋友叫桂廷刚啦系。 政制， 因为江咪仲喺我哋嗰度噶， 佢仲喺青年民建联， 唔系唔系，佢唔喺青年民建联， 佢 唔仲系喺民建联里面啫，应该、 哦，因为冇乜听讲佢，因为佢又系即系青年民建联嘅有啲岗位噶嘛，以前系咪系？跟住就俾你 好耐之前， 跟住就俾你取代咗啦嘛，系咪？ 唔系话你真系，唔系佢一段好短时间喺度， 系啦， 即系之后就冇乜，咁佢有佢自己嘅发展嘅路向啦， 哦，咁系咪因为我唔知道你讲得咁制度化，反而就压缩咗即系呢个青年人嘅，即系喺党入边嘅发言嘅空间咧，系吓。 我见你好惨喎，因为我 点解、嗯？ 我见得唔系、啊，因为我见得你咧、啊，经常好似俾人哋嘅印象系推出嚟做死事嘅。之前咧，我睇翻，我之前睇过下啲报纸啦。咁啊话嗰阵时政府拨款1亿咧赈济呢个四川。咁啊，个个立法会议员咧都唔肯去城市论坛嘅，就唯独系你周浩鼎吓、啊、走去呢个城市论坛咧帮佢哋挡箭。咁啊， 唔系党 系啦，嗰阵时 讲下道理啊， 那個、 大佬。 我记得嗰篇报道咧，陈伟业咧，即系都俾嗰个比较，我都唔知系咪叫正面嘅评价，就系、是、有事就揾青年民建联，系咪啊？即系因为啲立法会员个诶闹得劲，我哋都系避下风流先啊。咁啊，揾你哋走去挡箭。 喂，咁啊，我成日觉得你总系有道理要讲清楚嘅。 咁点解唔系蒋丽云去讲，唔系李慧琼？ 佢就 系、是、 唔头先佢讲咗啦，答咗你啦。即系因为蒋丽云讲唔清楚啊嘛。 我冇讲过你，你好夹硬，你夹硬编啲嘢落去。我冇咁讲过，大佬，我真系冇咁讲过。 你觉得呢啲机会嚟嘅 咁啱啫，其实咁好老实讲，俾我讲得嘅人都亦都大有人在，只不过话嗰日咁啱得咁巧，咁佢哋嗰边监制都话揾，咁我觉得系、哎、我又有时间，咁啊揾我去讲咯，冇乜分别噶，冇所谓噶。其实撞啱第二个人有时间，第二个去讲都得噶。 唔系我想问嗰个系讲党内嗰个发言嗰、那个机制嘅问题，即系我我唔知你有冇头先有冇听清楚我哋个节目嗰个 jingle 啦，即系其中一句就叫踢走大佬文化嘅，即系我哋觉得而家咧喺香港嘅政坛入边咧，即系无论系讲紧民主派又好，或者建制派又好，即系睇翻啲面孔咧，其实同即系回归之前咧二三十年咧都冇乜点变过嘅，系唯独咧民建联叫好少少，即系咧你会见到李慧琼啊，你 会见到但我就算 阿苍勤啊，系咪？ 系我就算，但系就算系咁都好啦。我见到陈鉴林几十年踎喺度 啦，系啦， 明明佢哋下边都有唔少嗰啲区议员等住上， 咪而家传咗位俾个仔咯，咪就系 传佢亲中帝及咯，系咯，咁同帝就有乜分别啊？ 系啦，咁所以就问翻你党内嘅年轻人一发声嘅机会，嗱呢、這个俾你慢慢讲啦，系你觉得 点解唔系俾黎明浩？点解唔系俾陈万琪先？ 喂，唔系咁你个个唔系我成日觉得就系嗱呢样又系响我讲先嘅，我成日就觉得。即系你唔可能话喂，如果你讲话成个香港咁耐以嚟好似啲面孔冇变过，咁喂老实讲，你世界上好多地方，你美国有个我唔记得咗喺边个州啦，好似阿拉斯加定唔知边度有个 senator 都好似做到成七十几八岁噶啦。讲真，即系我觉得度度都有嘅。其实老实讲，你唔可能话一笪地方就话我哋系咁，我就冇交棒。其实相反，我自己就觉得民建联交棒嗰方面做得唔差喎。喂，如果你咁讲，我觉得喂，咁你民主党交棒咪仲差过我哋？我哋而家起码有你话斋。李慧琼啊，阿克勤啊 ，EQ 嗰啲起码上咗啊，讲真系咪先啊？即系已经做到先啦，系嘛？即系我觉得就嗱，你问我咧，头先你话嗰、那个即系交替，即系由旧人交去新人嚟讲，我够胆讲，而家民建联应该喺咁多个党当中，即系算系做得比较好嘅。 嗯， 即系呢个我觉得有例证俾你睇到啊！即系我唔系自己自说自话，冇意思噶，系咪先？讲真， 唔系我邓中讲冇唔抵啊，系。 点解你邓中讲冇唔抵？ 吓、啊，即系俾人 爬咗头之后，李慧琼爬咗头， 系啦，跟住就 因为佢受到曾玉成祝福， 一日喺地区嗰度就唔知做乜咁样样吓。即系我唔 你又点知人哋唔系做紧乜？喂，人哋都做咗好多工作咁，你 系啊，所以我就想趁呢个机会， 一年咧挑战过中港部，所以 你挑战过中港部，所以你就特别有诚意。 唔系，所以我就想趁机会了解一下，即系民建联有冇一啲 vision 俾到即系年轻人啊？如果俾个机会，你成喺度即系。 嗱，我覺得唔係嗱， 宣傳下青年家 出面有人嚟遞緊表啦，係啊， 係啦，即係 咁快，唔使我俾 form 添，你自己 download 啊， 係啦，有冇啲願景俾到即係年青人覺得？ 唔係，我覺得第一嗱，你首先要認同理念先啦，係嘛？即係我覺得我哋唔係，我講到開宗明義，我哋自己愛國愛港陣營，我哋唔可能係做一個，我哋唔係要做一個反對派啊！嗱，呢個講得好清楚先，第一，你唔認同理念嘅話咧，你就算加入咗。 我同你去工作或者去做嘢，你都做得唔开心嘅，所以一定讲真讲清楚，一定系理念行先嘅。第二样嘢就系、是，如果你问我民建联而家俾到你啲乜嘢，就系、是、起码我觉得，如果从选举嘅角度嚟讲，的确，我认为吓、啊、地区嘅支援上嚟讲，我哋系做得好充足嘅。俾机会后生仔参与选举，各级嘅选举啦，应该咁讲啦。亦都我够胆讲，系咁多个党当中，我哋做得比较积极嘅。如果你话讲真嗰句，你觉得选举唔啱你玩咁，讲真咁坦白讲，你都见到我哋党亦都有人入咗政府。OK， 咁即系咁 fair enough 啦。 但 系 有啲系做完区议员入政府咁点算？ 做完区议员入政府冇问题嘅，咁佢做完区议员，咁佢咪攞啲区议员经验，咁佢咪照样入去政府服务咯。即系嗱，你问我要有咩可以讲到俾你听，咁我一定要解释到俾你听，究竟系咩情况啊嘛。即系嗱，或者你两位未必认同我讲嘅嘢啦，咁但系我而家喺度解说一番，就话俾大家听，即系路有好多种唔同嘅。 咁讲下啦，青年民建联喺成个民建联入边，你觉得系个角色系做紧啲咩咧？系 唔系我哋其实好细嘅啫，我哋其实只不过系民建联旗下一个委员会啫。 我记得嗰次嚟你嚟、啊、你嗰个婚宴啦， 吓系啊， 几围嘅起码都 四围噶， 四 围 咁都好多啦。四围 托赖，唔系即系 二 湾 一围都四廿八人啦。 所以托赖我自己感恩一样嘢，我成世人够胆讲，我自己结婚嗰阵都咁讲，即系成世人。最多真係朋友，讲真即係我自己觉得自问啊，我多谢佢哋嚟，即係好开心，人哋即係大家 spend 一个好开心嘅晚上咁嚟祝福，我自己觉得就係呢、這个我自己感恩囉。咁当然点讲都好，其实嗰班我唔当系同事㗎啦，嗰班我当系自己兄弟姊妹㗎啦。 咁、哦、你太太咪都系民建联认识 刘伟兄都嚟 嘅。OK， 我知 道。 得、 哦、啦，继 续系 啦。何俊仁都有嚟，咁样系咯。 你太太咪都系民建联认识噶？ 唔系、 哦，即系唔系青年民建联 嘅， 哦 ，I see。因为下一步有啲网友就想问啦，即系其实对可能大家都好似你咁讲啦，对民建联嘅成员有好多误解，咁样会唔会有啲即系青年民建联嘅朋友，你觉得系值得推荐俾我哋嘅网友认识，叫佢哋认真检视一下佢哋嘅工作咧？系 或者有冇啲小花去？ 系啦，即系例如吕迪明正唔正咧？系 啊， 或者萧嘉仪咧？ 唔系，我觉得 O 唔 OK 嘅？佢哋觉得做嘢方面 唔系。我想问咧，你问啲问题咧，其实我可以唔答嘅，即系冇理由咁样问人哋话，即系大佬你咁样嘅，唔系即系我唔系，我谂咧，咩少唔少花啊嗰啲，即系唔系其实大家都系工作啫。咁其实我哋民建联有好多，我哋自己青年民建联，我有几个副主席，不过都系男生嚟嘅， 系啦、 啊，就可以介绍俾女生嘅听众。 系啊，你上网睇下就知啦。讲真、就是， 包括你， 包括唔系。即系我话我讲紧有我啲兄弟，即系我咁讲。不过你其实刚才好似你话你问我嗰啲嘢，我真系觉得又哇你咁样问法嚟，佢问到人哋好尴尬嘅。即系你点能够咁样？ 唔系我哋 转述地， 我哋都系转述网友嗰啲问题啫吓，唔好介意。咁啊，啲网友系咁噶啦，系 唔系？咁你咁我哋可以继续转下话题，继续讲其他嘢嘅。 即系嗰啲佢哋即系头先讲嗰啲名字就你 唔系因为唔系啊，即系你冇理由咁问啊嘛，你明啊？即系呢个我哋。我哋唔系走去做一个嗰啲咩嗰啲审美啫，选美节目，我哋唔系做紧呢啲啊嘛。 唔系， 我觉得选举其实都系选美嘅，系啊。因为当街坊有好多街坊咧，嗰啲公婆婆就都系同你握下手，周生你好啊，你手好滑啊咁样。其实系咪有个即系我谂，即系都可能会有啲咁嘅情况噶啦。 我谂呢啲系选民自己主观嘅角度，就留翻俾选民自己判断啦，无谓我哋自己喺度讲，咁即系有乜谓先？ 唔系因为头先提嗰啲名字咧，咁例如萧嘉仪咁样，佢而家当选咗啦，点解要识得佢？好多网友反映，其实都系因为即系有，我唔记得系星期几档案定系铿锵集有个专题，即系讲青年嘅参政嘅朋友，咁样拣咗佢，咁样报道咗佢成个选举过程。 系啊，系 咁就所以， 哦，佢好落力嘅， 系啊， 系好落力， 所以就想问清楚多啲，你会知道更加多。 嗱，唔系我讲俾个 fair comment。我觉得佢系好勤力工作嘅，咁同埋佢因为当时喺中西区，对住你个党友啫嘛，民主党都系对住你个党友啫嘛，咁经过佢咁耐嘅努力，咁佢赢咗，咁我梗系戥佢高兴啦。咁同埋喺我哋里面做任何工作嘅兄弟姊妹都系嗰句啦，因为我哋觉得我哋自己个党就对我哋都有要求。如果你话落到地区，你话斋你唔去。即系俾心机嘅话咧，其实旁人或者你， 我諗你攞收到返嚟嘅壓力都好大，因為你身邊嘅人大部分都係會好落力咁去做，咁所以我諗呢個 fair comment 就可以俾囉。 我剛才講咗一半，跟住阿索羅 B 就衝入嚟，就係、是、我聽聞過你哋的而且確係對呢個要出閘嘅參選嘅議員呢嘅要求好高嘅，的而且確連即係 好似而家要報名㗎嘛， 要磅數呀，即係要減肥呀先至可以出到閘㗎喎，係咪呀？ 減肥 喎，唔係要寫文呀、啊、 減肥嗰啲肯定要啦，係 佢而家係想針對減肥嗰樣嘢啫，咁我又冇聽過話要減肥嘅，其實你有啲人肥呀，肥覺得可愛係咪先，有啲人覺得瘦呀可愛，咁呢啲嘢各花入各眼囉，好難講話叫你因為肥咁。不過我覺得be fair 可能唔係話減唔減肥嘅，你做選舉或者你做任何選舉工程嘅時候，你用咗好多嘅時間或者好辛苦，咁你自然個人會瘦，咁我覺得呢個就反而講得過去，係、 哦、 啦，就咁咯，即係呢個合理嘅邏輯上，我覺得咁辛苦，咁你可能都好多人選舉都瘦幾磅，瘦十磅八磅啦。 但係你覺唔覺得咧？嗱、我哋從呢個民建聯嗰個發展去睇啦，即係喺。都大概都系好多喺地区做区议员，跟住就慢慢系晋身系入去即系立法会嘅阶段，或者系即系又你都讲过啦，可能被邀请入政府啦，系你觉得会唔会少一啲宏观嘅经验咧？系即系成日俾人话你净系喺即系区议会咁样管市渠咁样，即系嗰同埋识街坊握手咁样样，即系做山寨王咁样，系影响到嗰个比较宏观嘅政策研究。 我反而听到我哋 都要管嘅话，大佬 睇到佢哋好多人加入咗啲政府諮詢委員會，就算做區議員都入咗好多政府諮詢委員會，反而可能喺嗰啲地方仲多啲事嘢添。咁當然即係係因為你哋個角色緣故有得入呢個政府諮詢委員會啦。 我都話第一我講咗先啦。嗱，你剛才講話即係話市渠嗰個 exposure， 咁大佬話咁呢啲都係工作，民生工作嚟㗎，你唔可能唔理㗎嘛。 咁我都有 expose 係啦，你都要做㗎嘛，大佬，你唔可能話冇人去做，係咯，咪啱咯。你唔可能话唔做噶。第二样嘢就即系我觉得就你话斋每个人嘅喺佢嘅岗位上面睇到嘅嘢，咁我觉得都系视乎佢自己嗰个积极性啦。咁有好多区议员讲真，即系其实老实讲，我觉得你喺议会里面啊，你除咗学到处理啲地区层面嘅事务的话，其实你同嗰啲官员打交道嘅方式，呢个都系一个经验嚟嘅。即係我覺得唔同人有唔同自己嘅，即係如果你好 hea 做嘅，係啦，我覺得你如果你好 hea 做嘅，咁你喺邊個崗位你都學唔到嘢㗎啦，係嘛？ 啊，無論點都好啦，咁 啊，我諗 我見佢係咁喺度撳緊部機咯， 佢睇緊啲網民講啲咩？不過我真係其實有啲嘢真心想同阿周浩鼎你分享嘅，因為即係大家認識咁耐啦。其實我同周浩鼎咧點解會認識咧？就因為喺港台啦， 喺城市論壇先嘅、 城市論壇，唔好意思，最初城市論壇，因為 記憶猶新啊！ 我好似記得好似講啲雷曼苦主咁樣，跟住有五六個青年民建聯嘅人企身之外， 講標準工時， 標準工時係唔緊要，即係喺城市論壇度開始被指罵先咯。咁啊，然後 唔係指罵你諗住屈我哋先啊，我咪起身反抗 㗎啦。咁你哋標準工時啊，係咪真係模糊不清先？ 唔係啊，我講得好清楚啊，嗰日其實 唔係嗱，唔緊要 。我諗你哋嗰日嘅衝突咧，係絕對唔及任亮軒同偉光當日嘅衝突。是真系指骂嘅嗰啲系，你哋两个， 我哋两个可能会相对客气啲啦。咁你知冯伟光特别惹火，仲要想去打郁敏添噶啦，啊唔系，系郁敏打佢，对唔住啊，系咪？即系呢啲好难分嘅， 好难分 紧要啦。 anyway， 咁啊，即系呢同听众自有判断噶啦。咁啊，但系咧，我谂有样嘢我都真系想讲话，点解点解我会对于民建联有好多意见咧？ 系， 其实坦白讲，我大嘅屋村咧就叫做启业村。咁其实本来咧呢一区系民主党，咁喺某次补选底下咧就逆次咗去民建联嗰度。咁当我有啲屋企人住喺嗰度啦，咁有次翻去，咁我自己查下边个即系嗰个区员系叫咩名啦。但系咧就话我哋而家做紧一个签名运动，系要求房屋署减租。咁我嗰阵心谂，我话你签名。真係可以幫到房屋署，真係叫到房屋署減租，房屋署減租真係因為你呢啲簽名而做而搞到咁嘅咩？呢個第一，第二就係我其實我係見證住一個地區工作嘅變遷啊，就係話當一個區議員捱生捱死，捱到患癌死，但係民建聯就一路養住一個人。 系而其他政党系冇，我谂起码民主党冇呢啲咁嘅冇乜啲咁嘅条件，可能得一两区有，但起码唔系全面性地嘅，系嚟到去即系将地区嘅民主派嘅势力嚟到去掹走。咁但系因为咁嘅缘故，其实大家见到嗰个结果好明显，就系而家咧基本上十八区，大部分都系贵党执政啦。即系我会觉得成个地区议会搞到咁系好荒凉。你即系我谂，我唔知道你作为即系我谂大家两我叫助野，你叫执政咁计啦。其实会唔会你都系觉得啊、真系要留翻一啲余地，俾翻所谓反对派嘅人，系咪啊？ 喂，但系 而你睇下，我哋有好多嘅议会，即系一个民主派都冇嘅。你嚟到嗱，你嚟到得翻得翻 一个啫嘛， 林有闲啦，系咪啊？ 唔系 阿 容 永常啦 ，A B 翁啦，系啦，咁。跟住佢輸埋就冇嘅咯，統一天下嘅咯。 街道一片紅，係咪民建聯嘅地區工作嘅目標？ 應該要多元嘅咩？係咪啊？ 多啲啦。 喂，但係， 我覺得係啊。 喂，即係我覺得咧，嗱，講翻清楚件事先。嗱，第一，議會入面，如果每一次區議會選舉，咁你都係盡全力去做嘅啦。你唔會話， 但係個情況就係話，你哋真係。几倍资源，我哋又真系太过 唔系，即系喂，讲真唔系资源嘅问题。喂，嗱，你老实讲，而家啲人讲真啲水平好高噶咯。喂，老实讲，好多我哋亦都香港实在有好多区，我哋都攻唔陷，系咪？即系我觉得 系因为我哋好多人系死定。 而家啲人系老实讲，佢哋唔系话会，我成日都话啦，你哋话我哋派蛇斋饼种就会赢。喂，我觉得喂香港人唔系就系为咗你嗰只蛇斋饼种就会投啊， 系都嫌全部啦。 喂，佢都要睇住你真系做咗啲咩工作。嗱，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地区工作嘅比拼。 咁但系你系我明，咁但系你哋又有啲即系教啲公公婆婆，佢哋都唔知咩事咁掌心雷咁入去投票。 唔系啲公公婆婆究竟系点样思维运作嘅话咧？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讲啊。 即系太多渲染啦。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花生台3月3号全新节目阵容，每晚准时直播。星期一云端起义，政改终极战。星期二党国笑谈。星期三匪类监察院。星期四搏击会大军阀。星期五炮打司令部古海云图。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政坛风云，网台爆发，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 黄浩明、索罗 B。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神奇、顶级、超卓，花生足球由朱 Sir、 Roger、 史提芬，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烈，连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今晚政改终极战继续有啊青年民建联主席周浩鼎喺度啦。 系大家好， 啊、我系阿昌，咁欧乐轩继续喺度嘅。咁啊，我哋讲翻啲即系争议性嘅话题啦。唔、 嗯、 系，我其实咧，我想从一个建制派嘅角度咁谂。 嗯，系 嘛，喺成个政改咨询入 边，我都唔想嘈得咁犀利吓。即系我哋讲理解下你嘅谂法。 成个政改咨询入边咧，你觉得政府有啲咩做得不足嘅地方？你会唔会觉得去到而家呢一步 有商有量？ 唔系，我觉得佢而家做得 OK 喎。 OK， 我觉得佢而家做得 OK 喎。其实，由开始到而家，其实佢而家嘅角色系第一，佢收集意见啦。咁、第二，你问我系觉得。有啲立场系应该要讲清楚的。 系，例如咧， 例如 公民提名、政党提名唔啱基本法，呢、這个我觉得真系要讲清楚嘅。 系 嗱，呢、這个我相信欧乐轩又系唔认同我噶啦，等阵可能又会又咗一轮嘅。但系我哋系站在嗱国家利益立场又好，点样都好，基本法系我哋而家香港呢度小宪法啦嘛。咁、我哋系要跟住呢个基本法去做事噶嘛。你冇可能有法唔依噶，系咪先？咁所以呢个好紧要、我觉得系绝对系要跟住噶。 你同唔同意？即系喺基本法冇写到爱国爱港嘅情况之下，特首必须爱国爱港呢样嘢，系要透过即系其他嘅方法去呈现喺个选举制度入边咧？系 爱国爱港系我认为从实际角度出发系要有噶啦，呢个要求你好简单啫嘛，即系你等于你话斋，你我成日都问一个问题。你係咪 expect 一個同中央對抗或者坐喺度日日嗌話打到即係中央政府嘅人去做特首就叫啱咧？我覺得呢個唔啱喎，你冇可能 expect 咁噶嘛。 嗱、 佢都難做㗎，俾佢做佢都難做㗎。 我當你啱，我覺得民建聯或者政府做得不足嘅一樣好重要嘅地方就係喺呢個問題上邊，佢冇諮詢到或者冇包含喺個諮詢文件入邊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就係話咧，如果我哋要確認選出嚟嘅特首咧，一定要愛國愛港嘅話咧。我哋一定要確保选民都系要爱国爱港嘅， 选民都要爱国爱港。 系啦， 选 民 嘅选 民唔爱国爱港嘅话，选出嚟嘅特首又点会爱国爱港咧？系咪？我觉得民建联同政府喺呢一块入边系冇做过任何嘢嘅，系 唔系两样嘢嚟？你选民爱国爱港，你选民自己凭佢自己心中嗰把尺去拣一个候选人啫嘛。 系 特首系佢真系做嘢嗰个啊嘛，系嘛？即系嗱，我好简单。因为操作嗰、那个第日坐上嗰个位嗰个唔系嗰啲选民，系个特首，佢一定爱国爱港。 咁都系要代表啲选民嘅， 唔系即系我觉得选民系用佢心里面嗰把尺去拣啫嘛。咁但系对特首要求梗系要高啲啦，再系嘛，即系更加要觉得即系嗱，我觉得好简单。你普通人嗱，我攞一个而家你回应你呢个问题，你话你普通人嗌话，诶、哎、我要打到中央政府 ，OK， 我唔认同呢套啊，但系 OK， 你普通人嗌都仲系一件事，你唔系 expect 特首。咁嘅身份嘅人坐喺一个咁嘅公职上面去嗌话打到中央政府啊？呢个唔可能嘅事啦、 我觉得咁样嘅，我觉得咁嘅。嗱、就算、我谂，就算第嗰个人做咗特首都好啦。咁、我谂好大，即系好大程度上去，我谂冇乜人期望个特首真系会一日到晚走出嚟讲话打到中央政府。我谂佢自己会有啲分寸嘅。咁但係我諗有樣緊要的地方就係、即係究竟我哋有冇可能真係選到一個啱市民心水嘅特首？我諗而家即係最緊要嗰個爭議點喺呢度。 唔係你歐羅，你遊開咗。 唔係我唔係我要講，我要講講嘅，因為啱啱阿周浩鼎， 等佢講埋聲。 唔係因為我想有樣嘢引申落，因為周浩鼎啱啱講到個位置咧，就係話我哋而家應該即係公民提名啊，或者呢個政黨提名係唔得嘅，因為佢哋嗰個地方係唔合法。嗱，唔好講呢兩刻住，即係。其实我谂喺民建联嘅谂法嚟讲，最紧要符合基本法啦。咁但系而家最惨嘅一个地方就系话咧，好多北京嗰边嗰啲谂法，就希望再加啲基本法面冇嘅嘢，即系例如话机构提名。我真系 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决定咪你咪讲清楚。 唔系呢一个，我意思 decision 啫嘛。 唔系我以前系咯，但系你以前你系冇听过呢个讲法嘛？你明唔明啊？ 喂， 基本法制定入面，唔系先嗱，我要 讲翻历史， 又要嗱，唔系我认真嘅，即系喺你制定基本法嘅时候咧，我谂佢至少冇讲清楚啦，至少冇讲清楚，希望你认同啦，就系话我哋嗰个提名委员会系唔会再多一个关卡叫机构提名嘅话， 喂唔系、哦，等等先。应该是由盘古初开倾的时候，如果你睇返啲 evidence 都系有㗎喎、哦。 几时你讲啦，你讲啦。 你由八几年开始一路讲到90年颁布嘅时候，成个过程系有提过㗎喎。90年。 唔系我意思就系话由头成个唔系我由头到尾你搵返啦。 唔系啦，等等 机构提名第一个讲嘅我理解呢就系、是、真系近呢几年近呢几年讲㗎啫。 唔系咁，但系 咁你唔系 我 从来未见过 我 制定基本法嘅时候睇睇个基本。 我反问一句嗱，我第一我唔认同嘅就系，我觉得呢样嘢一定系以前已经讲过啦。第二样嘢，就算我而家讲话而家出现嘅东西，我想问，咁机构提名又有咩问题啊？嗱，你个问题系呢、這个提名委员会，我自己就觉得佢作为提名委员会， 是一个集体的决定，大家经过一个所谓民主程序，当然现在未知个民主程序是怎样，那经过一个民主程序之后，大家揀好咗一啲嘅人，咁攞出嚟。 我最惨，我 其实呢个咪 近啲近，我希望可以讲嗰点啦。阿昌，近呢几日《东方日报》已经讲咗个风声啊嘛，就系话唔止《东方日报》添啊，有几间报纸话人大常委其实已经心目中有一个方案啊嘛。就係、是、話我哋首先你有一定嘅選委嚟到去提名咗個特首啦，咁而提名咗之後呢，再經由提委會過半數嚟到去確認三個人出嚟選嘛。咁呢個關卡其實以前我真係冇聽過喎。 唔係，咁呢個咪民主程序囉。 咪全票制喎，你無啦啦你咁都叫民主呀、啊、你原本就算選委已經有問題第一，但選委你提名咗一個候選人出嚟啦。你提名咗可能五六个咁计啦，跟住再要多过半数嘅提名委员会，你知道过半数民主派冇可能喺提名委员都过半数㗎啦，你全部你諗下唔系梁营嘅唐营㗎啦，即系等于建制派啦，咁冇辦法，咁你即系等于系将嗰个权俾晒建制派选三个佢哋心目中啱嘅人。 唔系，我就算当欧罗轩呢个讲法呢系啱嘅，最尾都过咗呢个方案嘅系，但我都系我今集成集嘅角度咧，都系从一个建制派希望完善成个以爱国为爱港为主体嘅特区政府嘅建立入边嘅角度去睇嘅。 嗯， 我想强调一样嘢就系话，就算你喺即系经过咁样嘅程序，即系头先阿周浩鼎所讲咧，就系话其实呢个就系负责民主程序，符合基本法啦。呢个我谂你都如果听落呢个方案，你都会接受嘅，系咪？或者你覺得合乎嘅， 合乎 嘅時候，嗱，我覺得個問題喺邊度咧？就係話，而家咧，正如好多時候建制派之前嘅朋友咧，咁多年嚟講民主嘅問題都成日講，即係普選咧係民粹嘅。如果咧我哋唔係去到一個即係成熟嘅程度嘅話，就唔適宜普選，因為所以我哋先至要循序漸進啊嘛，係咪？咁喺今日我哋見到個社會狀況係點樣咧？哇！啲愛國愛黨大遊行啦，出邊嗰啲本土派啊，聽住啊，係 咁多 民粹嘅声音，我好难确保，就算如果嗰三个候选人，佢会唔会即系有一啲姿态上边系扮困咗呢、這个，即系我假设系1200人、1600人啦，一个人数咁样嘅人数嘅提名委员之后出咗闸嘅话，而面对一个民粹嘅群众，而嗰阵时候讲啲嘢，你完全估唔到佢会嗰阵时候出嚟选嘅时候会讲紧啲咩嘅，系嗱有个例子，唐英年之前。选举嘅时候开始输嘅时候，突然之间临尾吓又督爆梁振英行会讲嗰啲乜嘢啊，跟住又话要咩一齐争取普选啊咁样，我哋见过呢啲咁嘅例子噶咯。如果我哋唔系确保啲选民都爱国爱港嘅话，我哋点样确保喺出咗闸之后啲候选人唔会因应呢个民情而玩民粹而搞一啲对中央对抗嘅嘢？嗱，唔一定系讲紧即系国家。利益咁大嘅立场，但喺小范围入边，例如自由行啊、双飞啊，吓呢啲咁嘅同国家有互动嘅情况之下，因为佢哋会为咗民粹而好好啲选民，而会即系辜负咗呢个提名委员会嘅期待嘅，你点睇？ 我其实觉得，喂，等阵先，我睇唔到你讲嗰个问题个症结究竟喺边。嗱，第一我要讲嘅就系、是每一个地区嘅民主嘅选举，如果那个候选人唔走出嚟去 please 啲选民咧，那个系傻嘅。 系啦， 喂，大佬你呢个世界，你一有选举你就会咁做噶啦。 系啦， 系嘛？咁我唔觉得有咩问题、啊。如果你话你走出嚟讲出你嘅政纲，你手你有啲嘅问题，咁话俾你听，你话到俾选民听，我而家要 please 你，我做到嗰样嘢。嗱，呢样嘢我觉得好正常。第二样嘢。你话去唔去到好民粹嗰个极端或者各样嘢，咁睇下你嗰度地区嘅人嘅民智程度啦。咁如果你话讲真，你话我哋曾经试过政府试过派钱，咪一样俾中产好多人都会闹，系咪先啊？即系我谂我哋嘅程度又被至于话，即系好唔成熟到话完全真系去到咁民粹。 即系你有信心嘅，即系你有信心唔会选到一啲我哋嘅选民系唔会选一啲成日。在坐特首的位置上面就会成日讲啲对抗中央或者做一啲对抗中央嘅说话。 但系我未讲完晒，其实 系 我话俾你听，民粹一件事，但系都要注意，如果有一啲好情绪化嘅情况出现，例如有啲突然间嘅经济状况嘅改变， 话 突如其来嘅情况令到嗰啲人嘅嗰个情绪不稳，或者啲人突然之间出现咗好大嘅一啲 即係心理上嘅逆差嘅改變咧，嗰、那個時候可能會做一啲差嘅決定，咁唔出奇。但係大體整體上面嚟講，一般情況嚟講咧，都係理智嘅，嚇、啊，即係咁解啫嘛。不過我哋頭先講咧，就係話，如果呢個世界或者任何一笪地方突然之間出現一啲好大嘅經濟逆差，嗰啲人突然之間好唔滿意，咁佢哋可能做啲好唔理性決定咯。 係 啦，咁有咁嘅情況嘅，咁所以咪要防咯。 係啦，咁所以我就想問一下個設計個制度。是怎樣去防啦？我剛才我提出的一點就是說透過確保選民愛國愛港這個方向去做，但你不認同啊，是那有沒有其他方法呢？是 沒有，我現在告訴你，現在我們去做的情況很簡單、第一提委會我們去講一定就是做一個它是一個最後的權力啦， 是、 啊、提委會我覺得亦都要站在一個爱国爱港的角度去想清楚， 所以是不是没有任何爱国护照的人都不可以做提委会呢？应该 哇关什么事啊？ 爱国 喂有这么 set 的吗？喂不是你说、 哦、你基本法都要你是香港永久居民啦、啊。 OK, okay 第二样东西我刚才刚刚讲的，如果你说是提委会，我觉得提委会作为提委会的成员，他是对全香港人亦都要负责。讲真嗰句，我觉得做得提委的人，他应该都要想清楚。 但有些选委呢真是一百几个人就选到出来的了，鱼龙界那些。啊、不紧要啦，继续啦。 喂咁可能喂大佬咁你喂你咁讲喂大佬啊你冇全部否定晒啲选委你 我 何俊仁都出到线 㗎啦。我都明白我都有选过我选委会选过。 即係我所以我就话唔係啦，我觉得咁讲我觉得咁讲站在整个国家嘅利益嘅角度去睇啦，提委会嘅成员作为对全香港或者对我哋自己国家最终政府都要负责，我觉得就係话佢哋都会自己有把尺。佢睇清楚究竟邊啲人咧係適合可以真係佢參加呢次嘅選舉。而你翻轉頭，我覺得你話點解我成日都強調一樣嘢？問翻轉頭，唔係話講究竟我哋唔俾邊啲人選或者我，我淨係問一個問題啫。一個香港市民如果話齋要俾一個一個所謂嘅日日喺度自己喺個位裏面嗌，就算佢唔嗌同中央對抗或者唔嗌打到中央政府，其實佢。骨子里面佢其实根本就想打到中央政府嘅，讲真的，你俾佢去做，你放唔放心？ 明嘅，我理解。嗱，第一首先， 我而家就要防止呢一个情况发生啊嘛。我而家从一个建制派嘅角度去谂啊嘛。 唔系我意思， 阿周浩鼎自己讲噶嘛。如果经济逆转嘅情况之下，有可能有啲人非理性嘅决定系选个咁嘅人上去嘅，有冇可能再设计啲制度，再保险啲，系可以防止埋呢一个情况出现咧？系我就问一个问题啊嘛。嗱，我提出两个意见俾民建联，民建联会唔会考虑咧？第一，所有新登记嘅选民都要经过宣誓爱国爱港先至可以成为登记嘅正式选民。 你违反基本法啦， 冇 解冇正点会叫啲选民走去宣誓咧？即系黐线嘅咩，大佬？ 我唔知阿昌点解唔去，即系会昌希望民建联去推向更加左一步啦。我自己一路个谂法，我一路觉得个问题就系话，喂参选啫，如果真系信得过香港人嘅话。我谂香港人其实都唔，即系好多人都唔会真系希望选咗特首一日到晚都喺度结束一党专政嘅。我谂我其实我唔会对于香港人系有即系太过即系强，即系我觉得香港人就系咁。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喂，你连一啲香港，喂，我哋泛民主派六成嘅人支持啦，即系五成几人支持啦嘅人参选都可能冇可能嘅，因为我哋一参选咧就嗌平反六四，咁你哋又唔中意啦。你哋嘅提名委员会嗰个机构提名而家就系谂住防呢样嘢，就系话建制派大多数嘅人咧系可以拣三个人。是可以嚟到去出选特首嘅。 唔系而家都唔系呢个都唔系最后定案讲。 但系好有机会变成一个。 唔系咁你讲啫，即系唔系即系我自己。 我都问题系唔系你好简单，你觉得第日好简单啫。何俊仁、梁家杰，你觉得有冇资格参选特首？ 何俊仁，喂。我唔系最嬲尾个提委会，我唔会决定到噶话。喂，你即系， 喂， 即系我觉得呢个假设性 有 机会 做，唔系，我唔系假设性还假设性，但我觉得呢样嘢系有意思喺后边，就系话当一个即系我谂起码，就算你可能唔认同泛民主派系好好啦，咁但系起码佢都代表相当嘅民意啦，而甚至嗰样嘢系叫做过半数民意啦。咁但系去到选，即系去到选特首嘅时候。系冇俾机会俾佢揀啊！你明唔系？我再想加一点嗱，我记得你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咧、就系讲话对于唐梁之争，系好可惜嘅， 因为当战友变成敌人嘛，你写嗰篇文章，我喺港文集度揾翻嚟，港文集专辑好文，咁所以你俾港文集，即系我唔紧要啦，即系嗰篇文入面你都讲话，你觉得今次成个选举系好，即系上一次特首选举好可惜噶嘛，就系将所有嘅东西都变咗做对立，越嚟越对立，连台湾慢慢走向咧两党，即系慢慢即系两党制嘅路都见唔到，你咩意嗰段咁样讲？ 莫你都睇咗几睇咗好多次，我见你都 唔系我系搭车， 你记得比我仲清楚。 唔系我搭车嘅时候，我搭车嘅时候睇。 系， 但系我觉得即系我觉得有一样嘢好简单，就话点解连两边即系我谂嗱，假定民建联同民主党啦，或者民建联泛民主派啦，因为越嚟越多人觉得民主党已越少影响力啦，都唔能够嚟到去做到一个即系基本嘅制衡嘅，咁我觉得香港系咪只系容许一把声音咧？ 唔系我 呢样嘢系咪又好可惜？ 等先嗱，第一样嘢我冇喺呢度讲过话，即系你头先不断咁系咁插落去讲，就系话喂，我哋一定冇得机会去做，或者冇得机会去参选。我正如我其实我上个电视都系咁讲啦，我谂冇人走出嚟讲过话。人一定冇機會噶嘛，冇人咁講過。 係咁， 從來冇人講過。 我相信我係張德江， 我相信而家何俊仁嘅機會係大咗嘅，你放心係。 因為佢睇即係睇啲嘢之後冇機會啦。 嗱，唔係第一，我覺得 OK。嗱，第一，我覺得冇人走過出嚟講話已經即刻封殺任何一個人，我冇見到任何一個官員或者任何一個本地嘅。政治人物是走出嚟有下过咁样嘅定论，坦白讲， 我明佢， 即系呢个只不过你哋而家都仲系执着住要讲话，夹硬插落去话系咁啫，咁冇人咁提过话系确实系咁啊。 我呢个忧虑，我要讲呢个忧虑唔系一个结果论嘅嘢，即系我唔系话我唔系最后啊一定冇啊边个啦咁样，而系点解我会忧虑有一啲人，而可能系非常之即系有代表性嘅人。 Okay, 是参选不到，原因是因为个机制我说服不到他们有机会参选。 不是我觉得回去一样东西，第一我刚才答了你，没有人在这里或者任何一个地方我见不到一个本地政治人物或者一个中央官员开宗明义地讲明是要封杀任何一个人给他参选，我没有见到这么讲啦，第一。第二，如果你从一个回你刚才成日猛咁想问我那个问题，如果你试下企回在中央政府的角度去看，我唔可以接受到一样嘢，就係、是、香港变成一个搞颜色革命嘅地方。你认唔认同我讲咩先？你係要从唔係你，所以我话你呢个你係唔啱嘅，你点限制啲选民嘅黐线 嘅。今日向民建联建言嘅係啦，如果你话 你违反基本法啦，限制啲选民，你选民你实在你就係应该係选民应该係基本上佢符合咗嗰个条件，比如话嗰个合法嘅年龄，咁佢可能已经可以去参加选举或者投票，咁你冇理由加多样嘢叫人哋宣誓㗎嘛，啱啱先宣誓个立法会员先宣誓㗎嘛。嗱，你等我讲埋先。 好好好。 你从中央层面嘅角度去睇，中央点会容许一个地区或者一个特别行政区是可以变成一个搞颜色革命嘅地方，或者变成一个基地是要推翻自己中央政府嘅咧，我觉得呢个系唔应该嘅。 我意思就系话，我唔希望将嗰样嘢咁快推到去呢种咁嘅二元对立嗰度。我谂就算何俊仁又好，梁家杰又好，我谂佢哋都唔系话谂住搞颜色革命嘅啫。 好难讲噶， 唔系你话佢唔系咋？大佬有人喺后面想佢哋系咁搞啊？ 好简单嘢，一个未必搞，一个我谂唔会搞，好多民主派嘅人都唔会搞咩颜色革命啦。阿关信基讲话泛民主派有咩人呀，有潜质做特首啊？咁一个佢点咗张炳良，虽然而家都唔知算唔算系啦，一个叫善仲佳啦，我就从来唔觉得呢两个人咧系有机会搞颜色革命。但系个问题就系，可能佢哋到最后呢啲人都冇机会选特首啊。因为可能到头嚟有啲又有唐良啊，跟住又加埋阿曾玉成咁，好冇？三个人咋，系咪啊？ 唔系，但系我咪就系答咗你咯。咁翻去转头，如果你从中央嘅角度，我觉得如果你话你从佢嘅角度去谂，我系唔希望喺呢一度变成一个反中央嘅基地，或者变成一个搞颜色革命嘅基地。 咁我點能夠接受一個特首係日日喺度同我唱對台或者搞對抗嘅咧？那個邏輯唔啱㗎，其實 唔係，所以個邏輯要一致嘅話咧， 唔係，如果你問香港嘅人啦，調翻轉頭。佢亦都未必係真係想要一個同中央搞對抗嘅人， 咁咪俾佢哋揀咯？點解要事先同佢哋幫人揀？ 唔係，我唔同意你溝羅軒呢一個講法。我覺得如果邏輯要一致嘅話咧，你唔俾嗰啲人做特首，你一樣唔俾嗰啲人做選民。 我唔係好明 基本法，基本法有冇講明？基本法有冇講明？ 你係咪你都有份去 Sogo 路做唱？ 基本法都冇講明，你係咪唱到傻咗？我講啊，基本法都冇講明話要。 唔係你係咪 Sogo 路唱紅歌？唱到自己 而家開始 唱到自己，唱到自己 就嚟咧，想咧殺曬選民啊！嗱，即係直情係， 我覺得應該要防止呢個情況發生。我做100%保險嘅話咧，我就覺得應該從選民嗰方面着手啦。不過我哋放低呢個 point， 我哋頭先我本人。頭先仲再提多個 point 嘅，即係周浩鼎考唔考慮啦？就係呢個提名委員會嘅委員應該係冇外國護照嘅，係啊！我覺得而家喺即係外國勢力橫施，即係亡我之心不死，亦都係害怕大國崛起嘅情況之下，如果佢哋係有外國護照同外國有生意往來嘅話，好難確保佢哋選到一個愛國愛港嘅特首出嚟。所以我建議民建聯應該向中央係確保呢啲提名委員會。一定是不可以有外國護照的，是你怎么看呢？ 你無情情仲加多了很多框架咯，我覺得。我想你同阿歐樂軒就嚟對立了。 你加民建聯嘅 係咪？你越加越多框架。 我希望講 點睇點睇啊？你講埋。 唔係你講埋，我有啲嘢回應。 係啦， 必要嘅。其實你講阿歐樂軒，你 唔係因為我啱啱聽周浩鼎講咁耐咧，即係都係話希望啊，即係選個特首出嚟就唔好搞顏色革命啦。咁都希望係愛國愛港噶啦。咁我諗呢樣嘢好多人都會認同。但最紧要一样嘢嘅时候就系话，如果你最后想出嗰个政治改革，嗰个政治制度系咁嘅啫，咁你真系唔好喺基本法嗰度写，最终系要落实一人一票选特首。 咪而家咪一人一票选特首咯，啱啊， 唔系啊， 冇错噶。 嗰个我 基本法写到明， 佢对于普选嘅讲法，同一般人乃至到国际社会之间去理解普选嘅讲法系。两回事。 喂，等先，咁呢句我要驳你喎。香港，你有冇听到张德江讲啊？嗰三个符合啊嘛， 系 要符合基本法，符合香港实际情况，行政长官必须系爱国爱港啊嘛，三个符合啊嘛。嗱，你而家睇翻，我哋香港就一定系走自己一个实际嘅路啊嘛。呢个要睇翻香港自己本地嘅实际情况嘛。你有冇边个世界有边个地区系唔睇自己实际嘅情况去制定佢自己政制噶？冇可能噶嘛。 啱啊！你用实际情况制定你政制，你爱不爱港 ？OK fine。但我想讲今日嗱，我都希望用今日嘅一篇报道嚟同你讲讲。南华早报访问咗叶柳嘅老师 Larry Diamond。Larry Diamond 讲嘛。佢話有一樣嘢係好諷刺，就係、是、話當你嚟到去講話一樣嘢叫做唔好照搬西方嗰套啊，唔好嚟到去即係用外國嘅一啲諗法嚟到去理解香港嘅普選狀況，冇人話要咁樣，但係我哋係唔能夠嚟到去將一個唔係民主嘅制度曲解成為民主嘅制度。即系我意思就系话，意思系你根本你讲嗰啲讲法都唔系民主嚟嘅，你又系都要话唔系或者唔系普选嚟，你系你然后你就要话系普选 啦。咁多年嚟都系西方社会 dominate 咗对嗰个民主嘅定义啫。喂，咁老实讲，如果你要走自己嘅路，咁我成日都话啦，而家中国都要走自己嘅路噶啦，你唔系 系 要 copy 西方嗰套啊？叫啱啊嘛。 唔系我意思就话唔系，就系呢位都系人话，从来冇人话要搬西方嗰套啊。每一个国家去引进一个民主制度，都系用外边嘅经验，但系嗰个外边唔一定系西方啊。即系就算我想 咪引进北韩嘅经验咯，而家要。 系、哎、啊，你加民建联啦，死仔。 应该咪今日咪系咯，一佢都系普选噶，系咪啊？金正恩都系100%攞个票噶。 我意思就系、是、话，呢单文讲讲法就系话，你。唔系你话你咁样讲嘅，即系你系唔应该将一样唔系普选嘅嘢咧？就将佢系讲到好似真系普选啊，一人一票选特首。 唔系，我觉得讲来讲去都系一句啫。我觉得系我哋讲普选嘅时候，你又唔认同我哋认为嗰个定义，跟住又花时间同你去拗。其实我成日都讲啦，普选好简单， 你唔需要跟住任何一个西方社会嘅定义标准去做噶嘛？ 系冇人话要跟。 总之就系我哋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去做咪得咯。 系咯，所以唔系。 你啱啱咪后都话你系一个左交咯。嗱，左交最拥抱普世价值噶啦，普及而平等。我谂即系呢样嘢好简单嘅。 唔系，头先周浩鼎有一句就话咧，要即系合乎香港嘅实际状况，唔跟外国嘅道路走嘅。咁所以。在限制某一啲选民俾佢选，我觉得好正常嘅。不过休息一阵先啦。 我唔好明点解你喺度要纠缠。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剑基。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阿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哋嘅行走天下。 曾经我哋相信占领中环系对付中共嘅核弹。 透過搞啲商討日，其實就係俾特區政府、北京政府睇到我哋咧幾和平嚇， 即係唔會好似韓龍咁嗰次咁樣嘅，因為都會係即係靜默地係坐喺個街道上邊等候被拘捕嘅啫。 話我哋一個冇方案嘅運動啦，我覺得係好荒謬嘅事情。 咁但係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禍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 其实只要一日嗰个工程系即系未进展完啦，即系我哋都系有一个政治嘅空间。 我心里边，我觉得即系最激进啦，我认识嘅最激进嘅人啦，叫金美。佢比呢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激进。佢用一个唔使流血嘅方法，去令到成个印度由殖民地变成一个民族国家。佢由后生坚持到死嘅为止。佢呢度堅持緊，因為佢相信有信念，佢從來冇懷疑過佢做嘅嘢係唔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拜拜。 可惜事與願違，但係。我哋并冇忘记孙中山先生驱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 就大声同心协力赞成革命。 所以，我哋要靠自己嘅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坐言起行。心比心马，方东呢？邵飞、林宏达，云端起义。 占领中环，敢唔敢晒冷？公民提名，姿态定底线？三字头杨继昌，二字尾欧乐轩，联同九零世代踢走大佬文化，主导政改终极战。 翻嚟政改终极战呢个节目，有我欧乐轩、杨继昌同埋民建联嘅朋友周浩鼎噶。 系大家好啊！ 你知唔知自己叫杀顶顶噶？喺网上面。 杀顶顶点叫杀顶顶咁搞笑？ 即系出面啲人笑，我唔知点解。 点解笑？点解佢会有个名叫杀顶顶啊？ 杀顶顶啊！ 唔紧要啦， 唔紧要啦，冇所谓啦， 唔紧要啦，系啦，唔紧要啦。嗰个政治人物都有自己个名噶啦，系啦，花名噶啦，系啦。咁嗱，我觉得即系讲翻政改个问题啦。 系 咁啊，其实我自己其实真系想了解一下民建联啱啱系讲緊你哋嘅取态啦。 嗯。 其实你哋会评估我哋而家民主派又好，即系或者好多香港市民都好呢，真系唔希望嗰个政治系咁样。甚至如果系真系有问，即系真系去到最后系根本完全唔符合国际标准。我谂我唔知道你承唔承认你嗰、那个而啱啱倡议嗰个嘅做法呢，其实唔符合联合国嗰个讲嘅国际人权公约入面讲嘅国际标准。 咁咁 ICCPR 我哋成日唔係，但一定有 reservation 㗎嘛， 係 講咗啦，即係嗰個要 再交，有好多國家，有好多國家簽咗字都最後唔係太形象嘅，咁呢個明白嘅。咁但係我諗有個情況，即係大家要去理解呢，就係話如果真係唔符合國際標準，我哋有好多嘅市民，甚至喺度好多聽眾呢，我哋真係會佔領中國，我哋真係會呢係煲一煲，因为我哋睇唔到未来，我哋睇唔到我哋未来日子，如果再系喺一种咁嘅情况，个社会空转落去咧，一日到晚就唔系爱港力，就系走去 Sogo 度冧人嘅话咧，即系我哋睇唔到未来，咁真系要占领中啊！咁嗱，你哋面对一个局面，我真系好想知，假即系我谂你自己加入民建联。其实都是希望啊，即个社会好噶啦。咁甚至其实你都希望企喺北京嗰边嚟到谂下点样做好呢个社会。其实你会点样评估北京嘅谂法，同埋你自己觉得系应该点样做嘅咧？ 唔系，我觉得北京好清楚已经讲到好个信息好明确，占领中环一定唔容许发生啦。咁但系你冇理由喺你站在佢嘅角度去谂，即好似而家有人走嚟威胁你咁咁。阿爺唔夹得㗎嘛。係唔夹得㗎嘛，其实。即係你唔好諗住，你唔好諗住今日可以同佢讲话，我今日照占领中环，你就会夹到佢去咁到。佢唔係会咁样。 但 係 问题就係话，好啦 ,2010 年我哋又讲返政改方案。民主党。 係 呀、啊。吓、甚至俾好多人话啊，出卖底线地去。 我唔觉得你有咩出卖喎。 为求 达成一个方案。 坦白讲，嗱、啊，我哋去到今日，我哋就算民主党好多人咧检讨翻啦，其实都会觉得当年嘅政改方案系有一啲问题喺度，就系、是、话如果我哋觉得呢一样嘢系大多数市民认同嘅话，我哋应该要有个程序，有市民授权啦，即系例如话我哋如果真系认为要嗰个表决嗰、那个方案好嘅，点解我哋最后系无论如何点都要本地立法嗰啲乜都赞成啦？就唔去押后表决咧，咁样其实系有好多呢啲咁嘅检讨嘅自己内部。咁但系我自己嗰个讲法就系话，当我哋入边民主派有好多人温和嘅人都好，系走去嚟到去话啊，我哋都系愿意嚟到倾嘅时候，但系到最后咧，得到嘅下场咧系非常之惨。 唔系啊，汤家骅几好、啊， 其实完全抹杀咗嗰个对话空间嘛，系咪啊？ 唔系，我觉得你有样嘢，我觉得民主党。如果你话 就抵死嘅， 唔系 ，sorry， 我可以讲系，如果你话从2010年嗰一役里面嚟讲，你哋要最捞尾做一个决定去接受行到政改，我觉得呢个系正确嘅。第二，我成日都讲，你哋其实系应该要话翻俾你哋嘅支持者，或者会话翻俾市民大众听。究竟一个地方的民主进程是要怎样行？我觉得你其实大把例证话俾佢听啦。如果你话讲你讲历史咁，你讲真英国，喂三次 reform 咩啦，都系咁开初嗰啲人， 系个未来嘅 选民基础都系咁样，由好少跟住到几十万咁，跟住然之后先一路咁演变落去啦。 民主党同民建联嘅分别就喺呢度啊，就系话普选进程，你哋可能会觉得啊，都系比较慢。都系咧，要选翻爱国爱港嘅人，都系咧嚟到去做翻一个咩唔好搞颜色革命嘅人。但我哋觉得唔系啊，香港我哋觉得比起任何世界上面好多国家都好，系真系值得有民主噶啦。但系点解搞咁多年都搞唔掂？系咪啊？我哋好多国家嗰啲，甚至你谂下蒙古啊，佢哋嗰啲即系经济发展都未去到香港超远啦、啊。香港高度经济发展啊，符合现代化理论。系咪啊？仲有你谂下，有即系司法独立啊，媒体自由，什么都有，系争民主咋？ 喂，我等下先，似乎你讲嚟讲去嗰个角度咧，你系谂咗好多两制，但你唔记得咗一个一国嘅前提。唔系，即系我提你嘅呢样嘢，我系有责任提任何一个。如果埋嚟同我讲，我都系讲呢句，你唔能够净系讲两制而冇咗一国。 系，我明白。 因为点解？你要记住喺国家主权底下。 就算我哋今日香港有特别行政区，系因为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宪法第31条，讲明赋予我哋有咁嘅权力成立特别行政区，再根据基本法去制定我哋成个小宪法同埋我哋嘅政制。所以其实系因为源于有中央嘅权力降咗落嚟，我哋先至可以做到呢样嘢。 但系嗰个你降咗落嚟，其实之前亦都有个承诺啊嘛。 唔系，我同意你讲埋先啦。 当年点解香港人系愿意民主回归啊？即系我哋愿意讲佢话民，即系应该咁讲，我哋愿意回归，其实好大程度就系因为承诺咗，但系有普选。 你唔好话人啦，你求婚你乜都肯讲噶啦。系周浩鼎，你讲埋先，你个方案系咩？ 我想讲嘅咧就系你嘅论据系讲来讲去，你太集中净系讲两制，你真系唔记得咗一国咯。 我明白。 如果你 唔我唔系， 如果你喺中央嘅立场， 我 明白。如果你 邓小平嘅、okay, 当年， 唔系你听我讲一句，你听我讲先。嗱，我而家真系有嘢讲。 系你讲，你讲。 喺中央嘅立场，你点解唔尝试去谂下？一个特，你话香港系特区同其他区唔同，但系对佢哋嚟讲，喺一个政制有咁大改革，由一个。本身可能是1200人的选举的模式，去到 extend 到是全香港合资格的选民都是选一个行政长官，对于中央来讲这一步是很大步的。你要明白，你企下在他角度去想，咁容易。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政治判断。 我完全呢是同意周浩鼎的讲法，但是呢偏偏就是民建联的做法呢是讲得一国太少了，我觉得。个问题 你觉得应该点咧？ 应该点啊？咁啊，张哥，你应该觉得 应该点？点解咧？你唔睇个香港个政治嘅即系循序渐进，系因应香港嘅情况。而香港情况咩咧？我哋见到有啲本土派啊、港独啊、民粹嘅出现。咁啊，建制派经过唐梁之争之后咧，亦都开始撕裂嘅。其实咧，做特首咧系好难嘅。咁我哋又要确保一个即系机制，可以令到确保呢个特首要爱国爱港。咁所以可能咧要一个比较高嘅门槛咧，系去选呢个特首。所以我哋有机构提名，或者所有每一个界别都要过50票咧，先至可以出闸嚟选。有啲咁嘅相关嘅规定啦。OK， 呢个我明白啦，系。但系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会唔会冇人出嚟选呢？ 冇人出嚟选 咧？如果冇人出嚟选嘅话，或者个。个门槛太高嘅时候，冇人出到闸出嚟选嘅时候，中央嘅角色喺边度咧？系，我觉得民建联咧，或者都冇同政府讲清楚，你嘅咨询文件入边咧系冇讲清楚呢个状况。如果冇人出嚟选，点算先？嗱，我建议民建联站喺一国嘅立场，应该向中央建言，我哋要确保中央有实质嘅任命权啊嘛，呢个唔系呢个象征式噶嘛。 嗰啲巴士阿叔到嚟嘅话会上选噶啦。 既然中央系有对特首嘅当选人有一个实质嘅任命权。点解对特首嘅候选人冇一个实质嘅任命权呢？我意思系话，如果遇到冇人出嚟选或者唔够票喺提名委员会出唔到闸，冇人出到闸嘅情况之下咧，中央系应该有实质嘅权力委任一个候选人俾香港人选嘅。民建联应该支持支唔支持呢个决定咧？系 唔系？你睇翻基本法45条，我冇记错，其实系。本身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是除了选举之外本来是还有协商的嘛。 是那么怎么算呢？第一个技术问题，纯粹技术问题怎么搞呢？ 其实这个不会发生的，你刚才那个即是不会发生的，不用讲了。为什么没有人出来选呢？为 什么不会没有人出来选 呢？你没有人出来选，喂，你现在做紧那个梁特首都可以连任的嘛。如果你这么讲，怎么会没有人出来选的？你无情 他可以出不到闸的提名委员会，如果是。你個提名委員會個機制面冇話唔明，基本法都冇講到明提名委員會係一定要俾一個人出閘噶嘛，係咪？ 我唔認為呢個情況會好似你咁講發生咯。 我今晚唔係我問啲問題，我可唔可以？我唔係啱阿昌咧，啱啱咧講啲嘢咧，我其實都比較離地啦。咁唔係，但係其實我覺得係顯示一個好有趣現象。我真係想即係理解下。嗱，我就真係企喺一個支持民主嘅人嘅角度， 係 一個問題啦。咁佢又可能係我唔知共產黨定咩嘅諗法嘅製成啦。咁你今日變咗係一個企喺中間嘅人啦。但係有樣嘢好得意嘅就係話，我其實我係真係諗唔明點解嗱，你又覺得佢嗰啲極左思維係唔得啦？咁你又覺得我呢諗法唔得？即係你嗰中間位係點樣界出嚟？ 點解你從實際情況開始我先最正常？ 咩叫實際？我就要問咩叫實際？我就要問咩叫實際？ 我話你聽， 如果中央我唔係點解你要點解你要喺呢個咁嘅中間點嗰度啊？ 點解 你一個人要企喺呢個點嗰度？ 中央對於個候選人有一個實質委任權咧，係 睇人嘅生皮啦！屌你！我觉得最紧要呢一样嘢呢就係话唔係对唔住啦，係啦，唔係即係和理非非嘅，我哋应该要。咁但係我觉得一样嘢好简单，就係话你 讲个礼落崩坏就係呢啲啊。 唔系 讲粗口。 我都冇同周浩鼎讲呢啲嘢，我就要同你讲呢位。我算，我先成话，唔系你企喺一个中间点嗰度咧，其实你都要有嘢嚟到去正立自己噶。你又 唔 系觉得唔系？你觉得系样样嘢都要样样嘢都要中央做咯？咁你不如走到阿昌嗰个地步啦。 唔系、啊， 你又唔系、啊，你又话要唉机构 唔系 啊, 啊？ 你讲错啦。 系啊，去到呢个又有提委会 啊。唔系 啊， 你听我讲啦。阿昌头先讲嗰啲系净系一个冇咗两制，大佬，我而家嗰啲系真系一国两制并存啊，哥，你冇你搞清楚先。 咁系 唔系？等先， 唔系，我觉得系出咗一个好有趣的地方，就话其实一国两制本身嗰样嘢系 arbitrary 嘅，系因为即系你一国同埋两制牵制噶嘛。刘少佳、关信基以前写嘅一篇文，回归之前。都已经讲咗话，一国同埋两制咧，就算系今日定个框架出嚟都好，你到第日有啲嘢系会争噶。去到后屘，唔系你见到回归之后，我哋有好多事件，其实根本未定义噶啦。第一，回归冇耐之后，提委会究竟系提名呢个立法会议员做一届好啊，定系提埋呢个特首呢个第一。第二，去到而家我哋讲嗰啲咩军事适应法啊，去到中文军事码头嗰啲，其实全部都系一国两制，都系当年未定义晒啲嘢，慢慢喺度定义出嚟嘅啫嘛。咁當然大部分都走去得一國嗰邊嚟做定義啦，但香港人其實真係好想多翻一啲兩制嘅元素喺裏面咯。 唔係，我覺得你， 但係而家就係慢慢地去冇得翻一國咯。 唔係，我覺得你係你係成日 assume 咗，講真，覺得好似一國真係搶你好多，但係其實個一國個前提，相反嚟講，你站翻喺一個北京嘅立場去睇就係、是、一國兩制。可能佢哋都认为有啲好紧要嘅嘢其实要守住。 係 冇理由话真係。 俾人一个虚假嘅承诺。 咪冇人俾虚假承诺你呀，咪就係讲咩呢，一国两制囉。 一个从政嘅人最紧要嘅就係承诺。边一个国家边一度嘅人都好。邓小平讲嘅承诺。系咪后人就应该要跟？ 唔系咁而家究竟？唔系我想问一样嘢， 首先咧， 你点解认为我哋冇我哋违反咗个承诺？ 欧罗先咧，你 点解会认为佢违反咗 个承诺？ 好多嘢， 附件同埋呢个四十条 嘅 讲话，最后 你哋唔要啊？ 唔系啊，最后一人一票双普选啊！承诺过普选嘅， 唔系你明白。 但后屘佢同我讲嗰个普选， 你唔可能 唔系一个 欧罗先 嚟 咧， 标准嘅普选啊， 你唔理解啦， 啊、 对国情系唔理解啦。嗱，你有冇听过呢个西藏嘅呢个活佛转世法咧？系 点啊？ 吓，就系、是、中国嘅宗教局咧系规定咗吓，如果达赖喇嘛系要转世嘅话咧，系要当局批准先可以转世嘅。呢、這个系法例写到明嘅，系呢、這个就系中国嘅法治观。OK。是咪？ 我唔知道你边度查出嚟咯。 系啊，有啊，你睇。 我真系唔知道你边度查出嚟，大佬。 我明白，我开始明白， 你 开始明白杨继昌 讲啊，大佬真系。点 解咁中意孔浩峰啊？ 因为 孔浩峰最中意攞西藏啲嘢嚟同香港。 系啦，所以你讲紧香港嘅法治嘅问题，你系完全系冇理解个一国嘅国情。嗱，所以我哋要完全喺中央嘅角度谂，我哋要投入呢个八旗嘅思考领域啊！我哋要谂下一个问题。 系对唔住， 因为 我冇上好国情班。 因为而家就系、是。我觉得民建联咧， 我中七星大学嗰年，我冇喺北京上好国情班， 个政治敏感度咧非常之不足嘅。你谂下，而家香港个环境系几咁即系危险？美国领事馆个下咩幅话系 下千幅， 搵广东话同你讲恭喜发财。英国领事馆嘅领事又搵广东话嚟讲恭喜发财。跟住你应该提一张晓明，你要讲佢用广东话讲佢恭喜发财啊嘛。而家英美嘅势力系。对香港嘅事务嘅干预去到几猖狂嘅地步？ 阿昌啊，够啦！ 点解你哋民建联冇咁嘅政治？ 恭喜 发 财同政改冇关系噶？ 梗系啦，呢、這个同成个香港嘅大气候、小气候有关系噶嘛？你要同中央嘅大局睇啊嘛？你觉得嗱，你即系周浩鼎应该最理解中央嘅人啦。中央嘅大局系咪觉得香港而家有机会成为呢、這、一个即系颠覆中央搞颜色革命基地？系咪咁讲先？ 其实我成晚觉得阿昌嗰啲我唔 系 好理解啊。 唔系你系咪咁讲先？你头先都惊 啦。系咪先？我其实咧有啲咧黄雀布，唔系即系嗰啲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啲朋友啊，就系、是、好似咧，即系你唔系好理解啲嘢，我都唔好理解你嗰啲 我系跟住周浩鼎嗰个逻辑。 其实我系更加唔理解你，但系算啦，即系我哋咁样样。 香港有颜色革命嘛，而呢个喺如果我做中央吓，我代入去，咁我政治敏感度够高嘅话，喂，呢啲就系已经系迹象嚟噶啦，系借香港作为颠覆共中共。即係作為中國嘅合法嘅一黨專政嘅統治嘅基地啊嘛，係啊，但係呢樣嘢民建聯，我覺得就 完全喺對，首先對於佢哋講恭喜發財呢樣嘢上面咧，冇任何嘅譴責啦。係第一樣，我對民建聯好失望啦。係嚇，第二咧就係話，即係既然依家國際形勢咁險惡嘅話，我哋應該盡量係去提高呢個門檻，保障中央嘅一國。 我建議你，既然你咁想譴責，不如你聽日去譴責佢哋算啦。你冇幫我譴責人，你講佢恭喜發財，你譴責人啫。 不過咁啦，可能阿昌都有啲失望，就係覺得唔係，其實我又覺得民建聯其實本身都履行緊你一啲諗法㗎啦。即係吓係咪呀，陳鑑林中親帝及送嗰個位俾陳百里。陳百里 選過嘅大 之後再送埋個位俾個仔。係咪呀，即係呢啲咪就係中親帝及囉。 我諗你啲 make 得太多 assumption 啦，大佬。你好似 assume 啲嘢樣嘢都係唔使做咁我可以有，講真。即係我覺得你 make 得太多呢啲唔啱。 唔係我唔緊要啦。 我都唔博你啦。我真係覺得你完全都係就係 assume 所有嘢唔使做就自動。 呢啲可能係我啲主觀嘅判斷啦。但係我真係好想講返呢你企喺呢個中間點？啱啱我喺度一路講。 唔係啊，我覺得我而家企呢個中間點，我係可以講清楚一個道理。 唔 係 你個後邊個基礎喺邊啊？ 唔係個基礎咪就係唔該你記住一國兩制兩樣嘢，有一國嘅前提先有兩制咯，係咁簡單咯。 唔係啊，我就係講緊一國兩制呢兩樣嘢，就是、一國同埋兩制呢兩嘢本身係一個有待爭逐嘅位置啊。呢啲嘢唔係我講噶。连学者 唔系，但系你争逐佢唔系 ，OK， 连 OK 建制都不得了嘅刘少佳系咁讲噶。 你争逐当中唔系要搞到是但一方死咗冇咗噶嘛？你两制争逐都唔系要一国，或者一国都唔会搞到两制冇咗啩？ 嗱，啱啱可能系虚咗啲。我意思就系话，我真系从来冇成个节目冇讲过话，我哋要去普选系要中学死。是 不是喂，冇人话过呢度冇人坐到三张嘴，冇人讲过话要中国就冇啊！嗱，第一我想讲都系嗰句，由头到尾要中央手肯立头去做一个咁大嘅动作，点解你唔谂下中间要做嘅工作，同埋要能够让到佢哋可以说服到我哋系可以做到呢件事嘅？ 我明白，艰难系一场努力， 系一场努力啊！ 艰难系一场努力。 香港人系好做咗好多， 但系你嘅努力就系有一个机构提名嘅努力。 唔系香港人做咗好多嘢，系去说服中央，香港人好爱国嘅。但系我觉得民建联咧系冇试过咧系代表香港人咧去讲香港有几爱国。即系如果唔系香港人嘅话咧。唔系，应该问咗呢个问题先。李少光呢建议啱啱喺人大嘅会议上面呢就建议呢应该香港人呢去参加解放军。呢、這个建议你同唔同意呢？ 香港人如果可以参加解放军，点解唔可以参加解放军？我哋喂好简单，如果係容许嘅话，我觉得作为你话香港嘅青少年，如果佢真係有机会咁去加入去参加，咁有乜问题呢？如果佢都係为国效力啫。 我觉得民建联就应该更加进一步建议。点解呢？我哋见到其实过去呢三十年嚟唯一能够踏足钓鱼台嘅就只有香港人。如果唔系香港人嘅话咧，钓鱼台早已冇一个中国人踏足过上去一片中国人不可分割嘅领土上边。 我食住呢句，听我讲。 系啦， 如果你想，唔系等先，等我讲，唔系啊，等我讲先，因为我哋讲得太多，等 我 讲啊。 你说服 好简单，如果你认为成个中国嘅民主进程，香港系有一个角色去扮演嘅话，请你喺今次嘅政改里面咧就投下一个支持嘅一票，因为好简单嘅事，好简单 咧。 唔系你听我讲，好简单，因为。香港喺中国嘅整个政制嘅改革嘅扮演咗一个角色，就係一个扮演咗一个行前嘅角色。如果佢我哋呢度都行唔到前，你点会觉得成个国家可以行得喐呢？ 我明白。 而家我就俾个机会你行前一步睇下得唔得。 香港人 所以一定你应该係要俾我哋行先。 香港人一直喺保家卫国保卫领土嘅走喺最前线。咁三十年过去历史嚟之后，香港人命丧过喺钓鱼台入面。係咪？咁所以 陈旭祥啊， 係啦，咁所以我唔明白点解你民建联唔可以进一步即係说服即係中央或者建议中央喺香港建立一个即係解放军登陆钓鱼台嘅连队全部由香港人组成嘅。 其实你点睇曹二宝啊要建立第二支管治梯队 咪好耐囉嗰篇文都其实。 係啊。 好耐囉。 咪因为佢嘅讲法其实虽然佢进一步啦。咁但係我用返佢嘅邏輯就係中间连 队。咁你唔使咁你使乜咪。咁你呢个第二管治梯队当时出嚟都系咁样讲啫，佢冇真系做啊嘛，使乜有第二支管治梯队啊？而家使咪咁你何来第二支管治梯队啊？哥， 嗱唔系好简单，你边度清清楚楚嗱，你答我一个问题得噶啦， 你讲啊。 民建联有冇去中联办嘅选举协调会？ 咩话？民建联有冇 去 中联办嘅 中联 办 嘅选举协调会？ 协调会做乜要揾我哋啊？ 協調會點解要揾我哋？ 唔關協調嘅，人哋接 order 啊， 就 傻 啦！點解揾我哋啊？ 唔緊要， 點解冇調有關咩？ 呢個係上而下 嘅嚟噶嘛，真係唔係嗱，即係我成唔 係 唔係等先嗱。翻翻去嗰样嘢啦，即系我成日都 解放军嘅问题， 唔系啊，系讲紧香港究竟扮演紧咩角色？如果你觉得香港系能够可以喺中国嘅整个政治制度改革上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嘅话，你系应该让我哋行前嘅。坦白讲，同埋有好多嘢唔系我哋认为咁样啱，人哋就觉得啱。 咪所以 系嘛？即系我唔系，我觉得点解我成日强调一国两制里面我哋唔好忘记咗一国呢？嗱，我觉得两制好紧要，但系而家好多人就系因为佢哋唔觉得一国好重要啊，甚至乎我认为好简单啦。你话嗱，而家出面有啲人都有讲噶，你话有啲嗰啲反王嗰啲行动，我其实觉得好 唔啱。 点解 香港人？ 点解你要咁样 一国嘅角色？将一国将香港人即系一国系置于两制面前嘅话咧，我觉得你中央咧一定话俾香港人听咧。香港有一条好明確嘅道路，话俾你听，香港人点样选国家主席？ 咩？点啊？ 香港人点样去选国家主席？ 点解香港人冇权选国家主席咧？ 系一国行先，香港系至于即系中国嘅体制、政治体制入边嘅话咧，应该有个好明確嘅方案，即系喺香港普选之前就话俾香港人听。 唔系咁讲，你如果咁讲，不如喂，你如果咁嘅 concept， 我听日喂，咁系咪听日大陆即刻放个大陆官员落嚟？ 我 哋咁啊叫啱啊？ 唔系， 我梗唔系咁啦。 唔系，我觉得香港作为中国一部分， 唔系，如果 你 话 要话俾香港人听参与中国政治嘅渠道噶嘛，系咪？点解香港人冇办法可以选国家主席咧？ 等先，而家你唔系话冇，而家你全国政协、全国人大代表都有我哋香港人，有好多港区代表噶，都系有噶。你唔可以 话 冇。 我想讲一样嘢咧，你讲话香港啊要一国嘅原因啊嚟到去做普选啦咁样。我想讲，其实一国两制本身嘅设立系为咗台湾收翻去中国啊嘛。 转咗啦， 其实转咗，唔系当年系咁啊。但我就系同你讲，如果呢个政改方案真系如你所愿通过咗咧，我相信台湾人系会更加抗拒。翻返去中国。即其实是你当初一国两制嗰啲諗法呢同今日系真系两回事嚟㗎啦。 我唔敢代啲同 埋。咁系咪一个唔系我明白。 我唔知佢哋会点諗。 唔系佢哋有佢哋嘅佢哋有佢哋嘅方式啦。但我諗一样嘢好紧要就系话点解台湾人一定会更加抗拒呢就系因为你话你完全系喺香港度演示咗点样将个假嘅普选塞咗落香港？你认唔认同呢点？ 我唔认同咯。就点解你系都要觉得，即系我成日就系觉得我哋从实际嘅情况去设计一个我哋属于我哋自己嘅政治制度 咧， 即系话 我哋香港 咧，你嗰啲一定系真嘅。 唔系，嗱， 即咁。 唔系，我梗唔系话，即系唔去同你讲真假问题啦。我意思就系话，香港咧原本大家都期望。可能有朝一日能够走到类近台湾嘅道路，我唔系话去话要台独或者等等嗰啲啦，我而系话即系希望都有个民主嘅政制喺里边。咁但系今时今日香港咧，我哋见唔到呢个道路，我哋系冇可能嚟到去行到呢个道路添。我直情而家睇你北京啊嗰啲人大嘅言论，系咪啊？ 唔系咁好啊， 咁点算先？ 唔系，等先。我 点解就 如果喂， 点解香港人要有咁嘅结果？ 不如我反问翻一样嘢啦。嗱，如果你话咁点你先收货咧？如果你话我今日提委会系可以提名，即系会有一个泛民主派嘅人入去进场，咁可能嗰个系刘慧卿嚟嘅。咁系咪收货咧？ 唔系，嗱你 定还是一定要余若薇先收货咧？ 周浩鼎咧，你成集咧，其实都主要嚟到去讲嘅一样嘢叫做法治啦。咁可能都因为你系律师啦，咁都对于法治都有翻啲谂法嘅。咁但系咧，我意思就系话，其实唔系代表咧，喺而家嗰堆框架入边系冇可能实践普选啊嘛。我唔同你讲公民提名，我唔同你讲政论提名，但系咧，如果提名委员会一佢到最后我只要佢符合两样原则其实已经可以系好符合普 選。剩返两分钟俾阿周浩鼎。 我 讲埋先咩两个原则。 一 你讲。 大部分嘅市民呢係有权选呢啲选委嘅。第一。第二呢啲大部分市民选嘅选委呢嘅权力系唔可以俾小圈子嘅选委凌驾，亦即系嗰啲渔农界啊，嗰啲嘅地产建造界 个选民基础咪得咯？ 系啊，扩大个选民基础，然后你去到提委会变成可能而家唔系一千， 你 觉 得 二千咁咪多？ 我明白，你啱啱我啱啱讲两个原则，你觉得系咪可行先？ 唔系咁当然啦，你唔系话去 extend 到几百万人都变咗提委会成员啊？你唔系 expect 咁啊，大佬？ 我唔系，我好简单啫嘛。如果全港区议会同埋立法会议员最后其实系可以嚟到去提名 嗰 特首，然 后 系冇 机构 提名嘅话，我觉得香港人 会提名我唔好明你点为之冇机构提名，因为呢个提名委员会经过咗个民主程序拣出嚟嘅，一定系佢成个集体意志嚟噶嘛。 呢样嘢基本法以前冇讲，唔紧要啦，剩翻少少时间，我希望你 好简单啫，一个总结啦，我觉得。我哋记住讲一国两制，唔好成日忘记咗有个一国喺度。嗱，我哋做咩都好，唔系完全我哋自己话啱，就觉得 assume 人哋都觉得啱。如果我哋喺呢个现实嘅环境，我哋就系应该系要谂，我哋系想做到呢样嘢，同时间我哋兼顾到两方面嘅利益。如果我哋同北京嘅关系系搞到大家全面系搞对抗嘅，我唔觉得对香港整体有咩利益嘅好处咯。即系我觉得你系要平衡嘅。我哋其实同你哋最大分别就系我哋企而家呢个中间位就系要平衡晒各方各面嘅利益去做一个最终嘅决定。呢个世界所有嘅嘢都要平衡到先可以行得喐嘅。呢个就系我就由头到尾讲嘅理论，你唔可以侧向是打边嘅。其实系 我意思咪就系 你哋两个今晚都侧向咗是打边啊嘛。我而家企喺中间，我就平衡晒你哋个人嘅利益。 但系你呢个中间其实系 arbitrary 噶嘛，即系话系冇标准。简单 啲讲咧，而家佢企喺谭伟珠个中间嗰度啫。系 anyway， 中间嘅边个位？ 其实咧，好多谢都要讲一次客套嘅说话。 多谢你哋先讲真， 真系真系多谢周浩鼎喺咁多个即系所谓建制派芸芸人物当中咧，即系即系。敢于肯沟通嘅，当然都我哋都即系买少见少嘅呢个睇法。 啱嘅。 咁第二样嘢，今晚因为有欧乐轩喺度咧，所以同周浩鼎都讲得势均力敌嘅系。咁啊，所以希望周浩鼎会有 都好彩有你啊，昌 有兴趣再上嚟， 系 啦，有 兴 趣上嚟再上嚟，我哋花生同 好多谢你，多谢晒， 多谢你， 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 麻烦晒， 多谢晒各位。 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